再加上尼龙弦吉他和沙锤的完美和声，让这首爵士风格舞曲的性感与忧思尽显无疑。这首舞曲改编自邓丽君的同名歌曲《凝望》。邦菲利奥是被香港的人迷住了，还是被香港的音乐迷住了，才写出了《情迷也香港》这样一部专辑呢？而此刻正在聆听广播的你，有没有回忆起某时某刻那怦然的心动呢？就不能不提起弗拉门戈，这种艺术的历史太过于久远，以至于创造它的吉普赛人早已忘记了流浪的目的。一个卡洪香鼓、数把吉他，还有翩翩起舞的红衣舞者，就能奏起弗拉门戈，连拍手和女性舞者高跟鞋的踢踏声都能成为伴奏的舞曲，仿佛歌曲的每个小节都在诉说着自己那一颗奔放又自由的心。曲子名为 Journey， 充满异域风情的和弦与音阶排列，却丝毫没有把西班牙源远流长的古典气质丢下，而是把奔放浪漫同堆长和谐的古典气质融合。不知道现在的你有没有唤醒心里那压抑许久的奔放而又热情的心情呢？ 在您听到的曲目出自于法国电影《尽情游戏》，这首曲子喧宾夺主地抢尽了这部喜剧片的风头。乐曲从一开始就用六八拍的钢琴节奏宣示了自己舞曲的主权，随后右手的旋律进入，让乐曲的戏剧性演得更加强烈。曲的 B 段，短暂的停顿后，则是管弦齐鸣的宏伟和声，使乐曲同时拥有交响乐的雄壮和舞曲的轻快律动。随着乐曲又回到 A 段，手风琴和弦乐的加入将演奏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最后，乐曲在轻快和俏皮中戛然而止。这首作品的法语名翻译过来是《闹事的盗贼》，和电影的剧情有着有趣的吻合。这样一首有趣的舞曲，你是否会和着它尽情地跳一曲轻快俏皮的舞蹈呢？世界中不能没有华尔兹，华尔兹又名圆舞曲，这个名称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跳舞的人起舞时优雅美丽的姿态。这种诞生于17世纪德国南部与奥地利乡间的三拍舞曲，迅速俘获了人们的心。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热情一直没有衰退过。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音乐巨人用自己的方式展现过华尔兹的魅力。无论是谁，都不会拒绝在这样轻快优美的旋律中翩翩起舞。而现在您听到的这首《Fish in the Pool》，出自于电影《花与爱丽丝》，讲述了两个古灵精怪的女孩的友情故事和她们各自青春期懵懂的爱情故事。本应是配饰的华尔兹，却成了电影的主旋律。女孩们在三拍的节奏中优雅而美丽的旋转， 这样美好的青春，谁不想拥有呢？ 手风琴这种乐器可以作为一位孤独的歌唱者，独自吟唱一曲幽怨悱恻的歌谣，也可以作为一位富有感染力的主唱，带起整首乐曲的情绪。它还可以作为一整个乐队去完成一整首乐曲，而舞曲正是它展现魅力的地方。现在您听到的一步之遥是一首广为大众喜爱的探戈，由少年手风琴天才马丁纳斯、列维基斯和传奇小提琴家大卫格瑞特共同演奏。这首探戈的诞生也十分有趣，作者卡洛斯加德尔在那个被女朋友拒绝的晚上，用身上所有的钱拿去赌马，而卡洛斯亚的那匹一直领先的马却在最后时刻以一个马首的距离输掉了比赛。失去了女友又输掉了所有钱的卡洛斯伤心欲绝，回到住所一气呵成写出了这首让全世界都为之心动的探戈《一步之遥》。不知道每一位踏着探戈的舞步在大小调中尽情舞动的人，有没有自己心中那未曾踏出的一步呢？ 风从窗外送来一片黄叶，仿佛是秋天马上来临，夏天又即将离去的前兆。在这个浪漫的夏天留下一滴又一滴汗水的你，是否会在即将到来的萧瑟秋风中怀念这个夏天呢？这首华尔兹从1967年的那个九月开始，就不断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和无尽的遐想。两个孤独的灵魂在最后一曲华尔兹中惺惺相惜，而一曲终了，留下的只是短暂的回忆和一句再见。在一支舞中，就有这样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舞蹈可以说是人类弥足珍贵的情感载体了。浪漫又安静悠扬的旋律中，本期节目也即将结束。不知道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里，与我与舞曲的邂逅，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些许的心动呢？这里是交大广播古典音乐组，我是播音高歌，感谢本期编辑朱红月，感谢您的聆听。 Should I go or should I stay? And it only one more song to play. And then I saw you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A little girl alone and so shy.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又到了星期三，欢迎收听本周的蓝色点歌台。夏天悄悄过去，天气逐渐转凉，在这凉爽气候的惬意时光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同学们又点播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吧。第一首歌是来自 Richard 的《荣光》，这首歌是一个自称为中分啊的同学点给吃素还真能瘦的。他说，踏过世界千万丈，你是我唯一的荣光， 我永远辉煌。你是天神赐我的奖章，神只有守护羊，薪火相传老家，属于我们的喝彩永不退场。千万丈，红色旗帜被披到肩上，闪光的追随我目光，以你为正中央，你沉迷住是我的方向，不管他人说荒唐，肆意放的是我的力量。 首歌是173送给小江山的，来自于种的 City， 他说长存。点给小周的，来自袁娅维与小雨的 You are my only one， 他说未有缘再见便随风去吧。 每一天每一夜莫名失落找不到理由，心中的风控制对你思念，可是你却 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如何才能够走进你的视线，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夜闭上短暂却幸福点滴，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在缠缠绵绵的雨天，或在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都一样傻傻的想你望着天，每一次朋友聚会的咖啡店，我你最爱的甜品店门前，期待你的出现，两个他像那遥远的海岸线一样，一天比一天越来越遥远，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的靠近，即使绑住双脚也无法阻止，即使蒙住双眼也无法阻止，请不要这样离我越来越遥远，我会一直一直都在这里等你，你 要安排 这首歌是来自穆小雅的《可能否》，这首歌是偷偷点给过去的偷偷的，他说加油吧宝贝，小编也希望大家都能斗志满满地度过每一天，毕竟生命过分美丽， 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夜，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岁月。 熟悉的声音沉默在黑暗。 第六首歌是一个自称为屈老师的眼睫毛的小可爱点给这个夏天所有的镇魂女孩们的，来自居玉龙老师和白羽哥哥的《时间飞行》。他说因为镇魂我们相遇，感谢龙哥和羽哥精彩的表演，也感谢这个夏天有大家陪伴。对每一个镇魂女孩来说，这都应该是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最后，镇恶者之心，扬善者之德，也祝龙哥羽哥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时空的漂移，重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年历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跨越时间我在原地。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在爱情里面进退最多被消费。 第七首歌是张浩松点给高歌的，来自薛之谦的《丑八怪》。他说感谢你， 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许能消退，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变得舞台。丑八怪呀呀，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呀呀像意外。用一滴泪会红颜祸水，有人丢掉权威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身回谁人的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